风又绕个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 曾经最 想要去的地方，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，天堂。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，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。 随行，无声有息，出没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。心恨不能离己，朝你狂奔。